鬼，逃避沉闷的单身派对，真爱突然插队。你最真实幸福的口味，最好吃的零嘴。Oh yeah， kissy kissy kissy kissy， wanna kiss me， 不要傻气。kissy kissy kissy kissy， 吻在眉间，再亲亲我脸。kissy kissy kissy kissy， wanna kiss me。 明白，把爱说出来。 make it big, get my cheddar. Trying to fight for feeling, but you know won't let her. Well, she had the best chance, set her for the best, girl. Right in temptation, putting love to the test, girl. All that matters to me is that you're my girl. Can't handle the truth and gotta take it to the world. Girl, what love? All you do is ask, true love, baby girl, we can make it last. Holla, 加油也好，安睡也好， 安睡也好。 听说你失恋了，

早就可以蒙住眼睛，当作忘记，照样过他几个四季。 数着你离开

全不同的宇宙里，你像只鸟仿佛在林间飘摇，追寻风，追寻空气的自由，我抓不到你生命的重要。你的心已经不住在这里，你的心梦游繁华世界里，我们俩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宇宙里，你像只鸟仿佛在林间飘摇，追寻风，追寻空气的自由，我抓不到你生命的重要。因为太沮丧，烦恼永不停，越是得不到越在 love。 知道方向，你是否看见了永远？ Lily.

天变成了昨天。回头看你的脸，今天变成了昨天。